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严君玉的脸红了，他不是傻子，知道这看起来像什么。何况丽玉那家伙还天天跟他讲什么分桃断袖的故事，着重渲染男宠的悲惨结局。言下之意就是跟太子这样下去结果一定很坏，还不如跟他玩呢。但萧景琰一笑，严君玉就什么都忘了。 其实我不是因为偏心小言才说太傅不对的，是太傅本来就没说对。小言的文章写得很好，是太傅书读得不精，他和荣浩一样只是个读书人。 严君玉被他的大逆不道的话吓了一跳。 可是他是你的老师啊。 我只有一位老师。 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吗？人是可以有很多师长的。 那是儒家的说法，我是只有一位老师的。 是谁啊？ 太子只是笑而不答，严君玉只当他是不想回答，他还是不懂这些规矩。不知道在为尊长避名讳之上，还有一种最尊敬的方式是提也不能随便提起的。但他也知道萧景琰眼中神色是有追思的，知道他那位老师一定已经不在了。 我的文章真的好吗？ 严君玉忍不住问道。萧景琰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告诉他。 真的，小言的文章非常好。如果真有秦人的话，一定希望小言是他们的主帅，而不是太傅这样纸上谈兵的，因为只有小言才能让他们活下来。 用尽所有言语也无法形容严君玉那一瞬间眼睛内绽放的光彩，少年墨黑的瞳仁像是一瞬间被点亮了，像星辰或者火焰，总归是燃烧的东西，明亮的让人心惊。他就知道丽玉说的不对，他们不是什么分桃断袖的故事，不是什么色衰爱弛，也不是因为萧景琰是无所不知的太子殿下所以能看穿他，把他玩弄于股掌中，而是因为萧景琰本来就懂得他。太傅打自己他生气，不只是因为心疼或者觉得自己呆得可爱，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像自己也知道他一定很想念他的老师一样。这是他的萧云，和荣浩、丽玉和他们所有人都不同。严君玉忍不住坐得更贱了，用没受伤的手撑着睡榻靠近萧景琰，认真看着他眼睛道：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 什么秘密？ 如果荣浩他们看见也一定要笑严君玉幼稚的，也只有萧景琰就这样认真侧过来听。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严君玉说出来的也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秘密。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次玩打仗游戏都能赢吗？是我爹告诉我的秘诀。 叶玲珑朝他做鬼脸有什么了不起？他严君玉也有爹，还是很厉害的英雄呢。 我爹说了，只要把每次游戏里的5000精兵都当成活生生的人，想着他们也有父母家人等着他们回去，就一定能赢。 严君玉说完就带着点期待又有点紧张地等着萧景琰的反应。其实他早就发现了，世上很多道理说出来并没有多了不起，难的是十年如一日，每次都要做到，要用等待父亲从边疆回来的心情来打每一场仗，才能成为最厉害的将领。不能偷懒，不能厌烦，更不要把这当成个游戏，一次也不行。所以他轻易不说，免得别人笑他孩子气。但萧景琰没有让他失望，他只是顿了一下，眼中有瞬间的震撼，然后他说： 如果我大周所有的将领都像小言这样想的话，边疆将会固若金汤，再也不用担心什么西戎人了。 真的吗？ 严君玉不敢置信地问。太子笑着点头，他的肯定像是再度点燃了什么东西，因为严君玉的眼睛亮得像星星。所有人都以为萧景琰说的少年是年纪，不是的， 他说的从来都是眼睛里有这样火焰的人。少年会长大，火焰却永远不会熄灭。他的小炎就是这样，谁也吹不灭的火焰，万中无一的少年郎。因为这场对话，严君玉一下午都轻飘飘的，连圣上赐宴都没明白过来，只觉得传旨太监有点眼熟。等转过脸来一看，果然是那个和他很不对付的朱雀。丽玉说，朱雀现在是圣上面前最炙手可热的红人，别说他那个胖师兄庞景了，就是他干爹段长福都得要让他三分。不过他在朝野的名声可是烂到不行，尤其是上次鞭打太学生的事情出来之后，外面入京赶考的士子都把他骂得花样百出，连祖上三代都被牵连了。尤其是新科状元郎的热门人选厉道勇的弟子，那个写了长安赋的穆凤居，更是以一句良吏胆寒百姓哭，江南从此耻姓吴，大出风头。连严君玉都是听了这句诗才知道，朱雀本名是姓吴，祖籍也是江南。但在宫中，朱雀还是一等一的红人。圣上卧病赐宴东宫，能担当传旨太监的当然是心腹。叶太傅也确实有点太循规蹈矩了，一到口谕他也跪得五体投地的。反而是叶玲珑不太买账，严君玉傻乎乎在旁边看热闹，荣浩在他头上摸了一下。 还看呢，还不跟我去用晚膳。 晚膳还是很丰盛的，云兰亲自过来看的菜，就他们两人一起吃。严君玉吃着吃着忽然就明白过来。 哦，是家宴啊。 哼，你才知道啊。圣上和叶太傅是儿女亲家，刚才圣旨不是说了吗，等会儿太子妃也要过来。对了，你听过那传言没，玄静先生当初摸骨的时候就说叶家有100年麒麟运呢。算算也到日子了。 这传言京中王侯子弟谁没听过，都是从小听奶娘讲故事一定讲得到的。就算不是王侯，寻常百姓也早从茶馆酒肆里的说书先生说的传奇故事里听过了。荣浩故意说这事儿，也有转移严君玉注意力的意思。东宫谁不知道严君玉最喜欢演绎故事了，玄静先生恰恰是最精彩的一段。话说当初太宗皇帝带着叶慎、陈三金等人起义时屡遭大难，为破赵王孙的白虎断头阵，三人去太平山请玄静先生下山。前面种种磨难自不必说，等见到天下闻名的玄静先生，原来是个瞎眼老头，干瘦如柴，瘫了大半。他非要给三人摸骨才传破阵方法，先摸的是叶慎，说他有100年麒麟运，再摸陈三金，先生便沉吟不语，只说让他下山后一个月内不可造杀孽。最后摸的是太宗皇帝，玄静先生大惊，在病榻上慌忙下拜，说他天地人三骨都应了99之数，是潜龙在渊，迟早要成为天下之主。严君玉从小听着故事长大，顿时来了兴趣。 哎，那你再给我讲一遍陈三金下山的故事呗。 荣浩被他逗笑了。 你当我说书的，谁有空跟你说这个，什么麒麟运不过是说笑而已，等见了叶家人你可千万别拿这个说笑啊。 他连吃饭也匆匆忙忙的，说了不到两句话，只见聂彪匆匆进来，似乎在他耳边说了什么，又拿出一个小纸卷，似乎是绑在信鸽腿上的那种。他眉头一皱，说了句跟殿下说我晚上不回来了，就匆匆带上侍从出去了，让严君玉想套话都没机会。只剩严君玉一个人在这吃饭，云兰也在忙圣上赐宴的事。东宫虽然常在司红堂坐卧，但宴会都是在前面的明太殿。灯火通明，只看见传宴的宫女太监提着灯笼，如同一条明亮河流川流不息，把圣上赐的山珍海味都用金漆食盒搬入明太殿，连段长福也在前面伺候。不知道萧景琰在干什么呢？其实严君玉也能想见他的样子，不是在换衣服，就是在席上正襟危坐。 宫中这样的规矩太多了，繁琐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尤其是宴席，光是礼服就要换几套，离席几次，有时候一次大宴群臣下来，一天时间就这样没了。比如上次五湖使节进宫那天，从寅时就得起床准备，一直到深夜才结束，算起来一天什么都没干，只是吃饭换衣服而已。说出来荣浩一定要笑他，小颜这话真是好气又好笑，但颜君玉是真这样觉得的。萧景琰是自幼作为储君培养的，这套礼仪他早已习惯了，不管什么时候颜君玉在宴席间隙偷偷看他，他总是一副平静而威仪的样子，无喜也无怒，像当惯了庙宇中的神像，不会觉得厌烦或难以忍受。但颜君玉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就像那天太子妃说太宗皇帝晚年被困在宫廷中如同龙困浅滩，就连京中小儿都知道太宗皇帝的踏雪胭脂马是日行一千夜行八百的神骏，然而宫中却连一块能让这匹马尽情跑上半刻钟的空地都没有。传奇故事中那个曾经振臂一呼在乱世中东征西战走遍大好河山的大英雄大豪杰，晚年却要日复一日地忍受这样繁琐的宫廷礼节，想想都知道是很痛苦的事。这也可能是他晚年为什么越来越残忍，刻薄寡恩，杀了许多功臣的原因。萧云一定也是这样。荣浩夸人是胸中有丘壑，而太子殿下是胸中有着江山的人。那些被浪费在繁琐礼节中的时间，原本可以做很多厉害的事。颜君玉见过他处理政务的样子，也见过他运筹帷幄，摆布朝中各方势力的样子。就算这些都不做，能坐在司红堂写两笔字，看外面柳絮飞舞，也是很好的时光。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